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明朝中叶呀，由于商业的发达，咱们北京前门大街两侧呢，出现了鲜鱼口、猪市口、梅市口、粮食店等集市和街道，这样前门大街，哎，这才成为一条商业街。北京最著名的大栅栏也在其中。明朝嘉靖以后呢，各省市在京做官的人，为了解决进京应试举子的住宿问题，在前门大街两厢建立了各地的会馆。举人们呢，常常到前门大街来购买生活用品或者饮酒作乐，这样呢，也促使前门大街成为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。那您知道前门大街当年有一条肉市街吗？这肉市口又在哪儿呢？徐徐到来话北京，北京故事，北京情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咱们说说北京故事，说说传说中的前门大街肉市口、康熙私房、月明楼。今天是第三集。清初啊，把东城的灯市挪到了前门一带，而且呢，为了维护皇权的尊严，戏院呀、茶园呀、妓院呀，只准开在城外。所以呢，前门大街比以前又有了进一步的繁荣。清代大街两侧呢，陆续形成了许多专业集市，鲜鱼市啊、肉市啊、果子市啊、布市啊、草市啊、猪市啊、粮食市啊、珠宝市啊、瓜子市等等，都是市场啊。附近胡同呢，随之出现了许多工匠的作坊、货站，哎，车马店、旅店、会馆，以及什么庆乐呀、三庆啊这些个大喜园子。大街的席棚子这种房子逐渐就改成了砖木结构的正式房了，形成了东西侧房后有里街的三条街。东侧里街是肉市街、布巷子、果子市，西侧里街是珠宝市、粮食市。那这个肉市街的巷口呢，自然就是肉市口。哎，康熙私访月明楼就是私访前门外肉市口的月明楼。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？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半老龙王来。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 北 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上回书啊，康熙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啊四个小孩闹金殿，大臣施世伦解梦，借机呢康熙要铲除前门外四霸天。康熙皇上微服私访，哎，那经过了土蝶跟小鬼的帮助，他终于一个人到了月明楼。皇上下驴，拽着驴往里走，一瞧门口贴张黄纸，那上面写着本铺23 24 25三天楼上概不卖座，四霸天请客包楼。这个时候大铺子里出来个小孩，大概12、13岁，穿了一身破衣裳，长一脑袋秃疮。过去那苦小孩啊有的是。哎，把皇上一拦，老大爷，老大爷。皇上一瞧，呵，这小孩还挺会说话啊，嘴挺甜，怎么着啊，您把驴给我吧。 皇上一听，干嘛你啊？想抢牲口？嗨，小孩说您跟我开什么玩笑？您是不是上这吃饭的啊？是啊，我就是这铺子里边遛牲口的。您不是上里边吃饭吗？那牲口不能拴到里边去。您呢，把它交给我，我给您遛一遛。等您吃完饭呢，您告诉伙计，他就把我找来了。我呢，再把牲口给您，您再赏我几个钱啊，我好吃饭。嗯，皇上一想，这人可有用。有什么用啊？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到正午不能还朝，满朝文武都要来前三门外接驾，那文武百官知道我在哪儿啊？有他在外边遛牲口，文武百官都认得我这驴，那就知道我在月明楼了，一问他就知道了。好，想到这儿，皇上跟他呀，哎，很和蔼的就说了，好啊，我在这儿吃饭，这牲口归你遛，可有一样，你可不能走远喽啊，也不能再遛别的牲口了啊，他呀毒槽毒惯了，你再遛别的牲口，他踢他咬，你就专门就遛这一个牲口，遛好喽啊，赏你10两银子啊。皇上顺嘴一说呀，小孩不信，老爷子，您开玩笑啊？我跟你开什么玩笑？您这驴卖了都不值10两，您还赏我10两银子？皇上一听，我还能说瞎话呀？啊，可有一样啊，我准给你10两银子，但是你得好好遛，也不能遛别的牲口。你要再遛别的牲口，俩一打架，哎，甭说别的了。就算蹭掉了一根驴毛，我罚你10两。小孩一听，您赶紧数数有多少毛啊？您这袋一打滚，不定掉多少呢。哎呀，皇上说你好好遛就得了啊，准给你。皇上往里走，小孩呢拽着驴往外就走。这驴心说：呵，今儿这小秃子得着了啊，遛遛我就来10两银子啊。我在宫里谁遛？那是大总管遛我，到外边九门提督遛我，哎，那遛我不是挣钱，遛我的说不赔钱也差不太多。为什么遛我？那就是为了显旗儿。皇上，我给你遛了驴啊，你喝这今儿你遛我，你还能挣10两银子？嘿，小子，你祖坟冒青烟了，这钱不能让你好挣了。我跟你开个玩笑得了。这驴要跟小孩开玩笑。这小孩不在前面吗？哎，牵着缰绳，这不是往前领这驴吗？驴在后边，一伸脖子，一伸舌头，就舔了这小兔子后脑勺一下。小兔子拉着驴正往前走呢，就觉得脑袋后边冰凉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一回头，这驴舌头顺小兔的脑门上，啪就这么一下。你看那个小猫小狗舔人，驴马呀这不舔人。这小孩啊遛好几年牲口了，头一回赶上怎么这驴舔人呢，照脸上舔。哎，老头，皇上一听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改老头了？驴有毛病，这驴舔人。皇上一瞧，这驴怎么这不许闹。驴一听，一点头。小孩一瞧，嚯，老头愣能跟驴说话，这张国老下界吧？这个不提小兔儿遛驴，咱们就说皇上进了月明楼，楼上是不卖座的，人家四霸天给包了，楼下卖座都坐满了，哎，吃饭的、喝酒的、说闲话的，哎，喝茶的、聊天的，声音鼎沸。土蝶一瞧不高兴了，土蝶跟着呢。土蝶一想，晚常皇上出朝，老百姓啊，你要是碰上，你或者转过头去背对着这个皇上的銮驾，或者你就得当时就得跪下，甚至于有时候帷幕都得挡严了，你想看都看不见啊。今儿个皇上到这儿了，你们还大声聊天啊，咕噜咕噜这吵蛤蟆坑似的。土爹站在犄角，守在凉棚，这么一瞧，不得一会儿算出来了，一共501个人。当时啊，土蝶掐诀念咒，拘了501个小鬼，往那儿呼啦跪了一片。啊，土地爷呼唤巫神，有何法旨？ 土爹说：“呸！你们这小鬼还无神呢？啊，给自个儿脸上贴金！你们把吃饭喝茶的那些个啊，喝酒的说话的，一个一个都给我拧起来！嗯，你拧起来，打哪儿拧啊？啊，您看这不是那个那边有两位说话啊？哎，蓝大爷啊，小伙子，哎，您上那边去，我们这聊天，我凭什么上那边去？”正说到这儿，小鬼过来了，哎，照准这位这屁股蛋起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伙计，换凳子，伙计赶紧过来，凳子怎么了？这凳子拧人，拧人。老头旁边听着乐，哎呦，小伙子，哎呦，我活了60多了，我都没听过凳子拧人呢，嗯，这是有人跟你开玩笑，你冲这边坐着，他在后面拧你，拧完他躲开了，啊。你说凳子拧人，嗯，那怎么不拧我呀？哎呀，老头也蹦起来了，他妈这凳子是拧人，哎，一个两个没什么呀。您想皇上往里这么一走，500多人都站起来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捂屁股揉屁股，这好好，皇上一瞧，这是出土匪的地方，这是啊，怎么这人都有毛病似的？反正一瞧楼下人多，皇上顺着楼梯，可就上了楼了。到楼上一瞧，楼上清静，一个人也没有。靠着一头啊，摆着一张桌子，后边是一把太师椅，桌子两边呢八字排开两溜桌子，每张桌子后边一把椅子。皇上就直接就奔当中间那张桌子了，哎，这桌子后边是一太师椅啊，奔太师椅就坐下了。那位说楼上怎么没人呢？你想，头一个人四半天包了，没人敢上来。二一个楼上有一个跑堂的，但是呢皇上没看见这人呢，在哪儿？在就在那个靠着楼窗那儿，哎，趴那儿睡着了。这人呢，这是月明楼最会跑堂的，哎，跑堂跑最好的这么一伙计，叫刘三，哎，外号叫画眉刘三。因为什么？他能说会道。你说我就是不会说话，我就是死脸子，我就是不爱搭理人，我就爱骂街，碰上他绝能把你说喜欢了，谁也伺候不了这四八天。哎，唯独这画眉刘三还不仅能伺候四八天，等完事儿啊，哪回都能得几两银子这个酒钱，哎，小费。今儿早上起来呢，他哎早早起来把楼上啊收拾得干净利索，用这个瓷缸呢，哎，沏了一缸酸梅汤，他呢就趴窗台那儿睡觉。早上起太猛啊，都拾掇完了，干好了，趴那儿冲一会儿盹儿。四八天中午才来呢，哎，早上上午好好睡，养足了精神，哎，好伺候这四八天。可他哪知道四八天没来，比四八天大一万倍那位来了，皇上来了。土爹一瞧，刘三儿在那儿睡觉，心说：呵，这人没福气，你拿出全身的能耐来，你把四八天伺候好了，往多里说给你5两银子呀。你要能把皇上伺候好了，一高兴给你个官儿当当，你就一步登天了，不比你当跑堂的强得多吗？嗯，我叫你一声得了。这土爹呀，对着刘三的耳朵就叫了一声：刘三。别人听不见，刘三可听见了，在梦里一听有人叫他，嗯，睁开眼往楼窗外边一瞧，大概一看这太阳能估计也就是10点来钟，这么早四八天来不了，哎呦，谁叫我来着？做梦。哎，又趴下睡了。土爹一瞧，呵，我叫你你又睡啊，一生气抡圆了给刘三一大嘴巴，你困你睡，啪这一下，哎呦，刘三打醒了。哎，谁打我呀？这是周围一瞧没人，刘三冲着楼下喊：还谁打我呀？谁打完我跑了是怎么着啊？这么忙忙的，你们楼下还有人有时间上来跟我开玩笑啊？甭问，我知道，就是掌柜的小舅子。土爹一听，我怎么成小舅子了？我楼下边人一瞧，楼上嚷嚷，一看，哎，刘三嚷什么呢？疯了吧你？我疯了，我这都肿了。 底下那个有跑堂的，哎，上去坐了，你没招呼啊？刘三赶紧回头，哎呦，这才看见好上来坐了，一瞧皇上跟那坐着呢，呵，一瞧这老头穿的也不错，整坐在中间那桌子后边。刘三一想，哦，这老头打的我，我哎一想不能啊，这老头不像这样的人呢，再者一个他腿脚也没这么利落啊，等我起来的看他又规规矩矩又坐那儿了，看样子这是要请客吃饭照顾主，可是哎呀，刘三一想今儿不成啊，今儿是包楼啊，我赶紧过去吧，想到这儿迈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奔皇上就过来了。皇上倒没怎么着，旁边那土地也傻了，心说你敢冲皇上噔噔噔这么过去，这旁边要有侍卫当时拔出刀了能给你一刀啊，你不怕你惊了驾呀？哎呦，我让你慢点吧，拿手这么一指刘三这腿，这刘三啊迈不动步了，哎，咱一点点往前蹭。刘三想我怎么了，这是我今儿撞鬼了是怎么着，嗯，我想迈大步走，怎么一步两步我就蹭了，就好容易蹭到皇上跟前儿，张嘴啊就要说话，可土地爷呢怕他声大，一指他这嘴，刘三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心里想这我怎么说不出话来了，嗯，皇上一瞧这人干嘛跟我这小耗子呀，啊，你要跟我说话呀。土爹一听皇上问他了，把法术就给撤了。刘三一听这哎，刘三心说邪门，怎么他不说话我就说不出来话呀，啊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您是请客吃饭呢啊。皇上点点头，那意思也不愿跟他多说话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您今儿啊来的呀不凑巧，四八天呢请客包楼还没说完呢。皇上一听四八天，哦，感情是这四个奴才奔楼给包了。刘三一听奴才，呵，那是四位太爷，四个奴才，刘三一听我别跟他犟嘴啊，谁知这位是什么来头啊，哎，对，老爷子，奴才也好，太爷也罢，反正是得有个先来后到啊，人家先来的是不是先定了，那我要是把座卖给您啊，我要是卖了饭座让您在这儿吃，人一来人不高兴吗，哎，唐比方说您先来的，您把这楼包了，我要是卖了座您来了您不也不愿意吗，哎，您呢，哎，还是楼下请啊。皇上一听，嘿，这小子还挺会说话，嗯，好吧，你要是这么说呢我不难为你，哎呀，谢谢您、啊、我呀本来想在这请客，既然有人包了楼了这客我就不请了啊，我呀歇会儿就走，你给我沏壶茶啊，喝完我就走，皇上的意思我耗耗时间，谁要四八天一来那就好办了。刘三一听，那得我给您沏茶去，嗯，转身就走，来到这个放茶壶茶碗这个家伙格子这儿，伸手刚要拿茶壶，一想不行，那这茶不能卖，怎么呢，我卖给他茶，他说他再饿了啊，我饿了你再给我来盘点心，我卖不卖呀，我说点心不卖，那你怎么卖我茶呀，我一卖点心他再说我得喝点酒我还得卖呀，啊，时间一长来俩朋友都一块喝吧，万一这四八天来了怎么办，嗯，这我别给掌柜的找麻烦，对，这茶干脆我也不能卖，想到这儿转身又回来了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皇上一瞧回来挺快， 怎么没端茶来呀？不，佛舍老爷子，不是我不给您沏茶，我说实话，您别不爱听啊。我就怕您要一喝茶呀，回去茶一涮，您饿了要点点心，要点点心，再一高兴呢，再来二两酒。哎，这一喝酒时间就长了。这茶呀，我呀还是啊，本来要说不卖，但是问题是今天呢，这嘴不是你的，不是他的，谁的？土爷的。土爷在旁边一听，怎么着？你敢说不卖？拿手一指刘三的嘴。哎，所以这个茶呢，我还是卖。皇上一听卖就沏沏啊，这刘三说：“我这嘴怎么不当家了？我这好，得了，我卖吧，说卖了。”来个家伙格子儿，哎，拿把茶壶啊，打开茶叶罐，碗里啊抓茶叶。这老爷子干嘛的呀？怎么今儿个我怎么觉得这么啊？你说我说话都不管用了。哎呀，估计是个大官儿，要不就是外官来京啊，晋升晋哎哎呵呵坏了，怎么呢？一瞧啊，茶叶罐里的茶叶全抓到这茶壶里边了，这没法沏了。哎呀，这哎，我光想别的事儿了，赶紧把茶叶又倒出去。哎，沏上茶，端过来放桌上。皇上说：“给我倒上。”刘三一听，哎，那个爷台啊，我们这个北京的规矩啊，跑堂的呀，是管沏不管倒。皇上一瞪眼，倒上，哎，倒上。皇上心说：平时谁想给我倒个茶，那得巴结差事，想给我倒不成，那、哎、得先查个祖孙三代，得先过安检，过来才能给我倒个茶。你这好劲儿，我让你倒上，你还给我推三拿四。皇上心里这么想，可没这么说啊。这刘三啊，你别看他倒茶，一倒茶他这职业病来了。什么职业病？好聊，嘴碎，话密。哎呀，您老没上我们这儿来了啊。皇上一听，呵，真会说话，我老没上你们这儿来了，我多的来过呀。嗯，顺嘴答音，皇上就说了一句，哦，你认识我吗？刘三啊，当时就说了一句啊，哎，讨近边的话，把皇上给吓着了。哎，我这哪能不认识您呢？我要不认识您，我就不认识皇上了。哎呦，皇上心说坏了，他认识我，他知道我是皇上。一出去说皇上跟这喝茶呢，那四八天谁敢来呀？哎，我得问问。你认识我呀？啊，我认识您，认识您。那我姓什么呀？这刘三能认识皇上吗？这么说就是为显得近乎啊，让您高兴。没想到皇上较真儿，我姓什么呀？您姓那个玩意儿，您那个这张不是李玩那玩还哎，反正您来过呀，您了来过，您了您瞧这个身形，这个身板，穿着打扮啊，您上回来我就记住您了，对不对？您就爱吃炒肉片，是不是？上回一顿给您炒俩肉片，您都没吃够。皇上心说：“我哪那么馋呢？我至于吗？啊？不是，说真的，老爷子，您贵姓啊？ 那康熙皇上会如何回答呢？请您继续收听明天的节目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；声腔抑扬，勾勒京华美景；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。”北京小曲儿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就到了咱们北京小曲儿的单元了。今天呀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我演唱的单弦牌子曲儿《北京俗话》里边的南锣北鼓倒推船这三个小牌子啊。这是南锣是南锣，北鼓是北鼓，倒推船是倒推船。虽然不长，但是这三个小牌子音乐性很强，唱起来很好听。好了，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就说到这儿了。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有老王嫌老王，没老王想老王，那人心都在人心上，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